天云同埋焕然一居，东区耀东村同东城苑，北区郁步苑、雍城苑同昌盛苑，观塘顺天村以及马鞍山耀安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军方说几十枚俄军导弹射向西部边境城市阿沃利夫一个军事训练设施，有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报道说由于阿沃利夫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而预习设施用作安排接受北约教官的军事培训，外界忧虑冲突会升级。在被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梅利托波尔市，早前有大批民众上街指责俄军绑架市长。俄罗斯任命了一名新市长，他现身当地电视，呼吁居民不要参与极端主义者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就说，自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经摧毁乌克兰近3700个军事目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微弱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 嘅。斌臣，你作为骚动音乐最细心嘅主持啊，会点样关怀屋企人呢？ 博成，我会揽住佢，然后唱呢几句歌词俾佢听啊。 来说 听完我都想做你屋企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哎，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先。不过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有一个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咧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观塘顺安村安群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唔该晒。好，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睇个钟系九点零八分。边时？我哋今日开始比较特别，因为有啲抗疫快讯啊，咁所以请观塘顺安村安群楼嘅居民啊，开始落楼强检啦。今日我哋都要 relax 一啲， 系啊，唔好咁紧张，大家 唔好咁紧张啦吓，唱啲好抒情嘅歌，同埋一啲甚至系反璞归真嘅歌啦。 嗯， 点样反璞归真法呢？因为我哋都唱咗唔耐歌啦，亦都做咗几十年人啦。咁有时候咧，即系可能尤其是逆境嘅时间啦，咁会谂翻以前嘅好简单嘅生活。包括我以前好简单地唱下民歌啊，唱一啲简单嘅歌啊，都会几享受嘅。就反而咧，就因为多咗好多多咗时间喺屋企。反而找回啲舊歌啊嚟治愈一下啊！即坦白講啦，我諗你都係啦，即係工作忙嘅時候咧，即係正常嘅時間咧，即係比較 tense 嘅，成日要編歌啊、執歌啊，即係為咗演出咧而要 講 deadline 啦，成日 係啦，又要計嘢咁樣啦。雖然係中意音樂，但係都係將音樂係工作一部分啦，係咪？係。咁但係咧，而家多咗喺屋企啦，咁亦都可以有好好运地可以翻嚟电台，我哋两个人啊，可以同大家一齐喺二千岭歌分享，好似平时一样三小时嘅节目，所以揾翻啲随心所欲、反璞归真嘅歌。 多咗时间得闲咧，反而咧我哋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就会喺屋企咧无端端。你会自己哼一啲旋律出嚟啊？嗰首歌，系喎， 太多歌啦。 但系嗰首歌可能好耐冇唱过， 可能冇唱分分钟咧。有时你同我提嗰啲歌咧，系咩？系，我好似唱过呢只歌噶喎。咁就唱咗一次之后就忘记咗啦。甚至乎我话俾你听啦，实不相瞒，我好多我自己灌过嘅歌，唱片里边嘅歌咧都唔识唱，真系丢脸。所以咧，我有啲冲动咧，就可以揾翻晒我所有黑胶碟里面嗰啲所谓二线、三线歌啦，冇人听过咁滞，好似除咗买咗张唱片嗰啲朋友啦，嗰啲反而听得多 啊。嗰啲铁粉嚟 嘅。系咪即系佢买咗张唱片，佢一定由头听到尾先啦？系咪？可能会里面有啲歌未必全部中意，咁但系起码咧，即系都会听啊。但系我哋好坦白讲，我哋以前即系好忙啦，又做 DJ 嘅时候咧，你好难每一只碟都听晒。咁所以变咗好多歌咧，都系我哋嘅美好回忆。不如咁啊，你是但拣一个感觉，我哋开始今日嘅二千零歌好嘛？ 嗯，好，咁我拣你呢首咧就系春夏秋冬啦，即系喺我哋好快，因为咧即系今年同埋上一年都系好快就过春夏秋冬。之前先话好冻到咧，即系得几度，咁而家又开始热翻。然后咧就发觉咧，其实春夏秋冬有啲咩会陪住我哋咧？除咗四季嘅景色之外咧，即系仲有你喜欢嘅音乐。 你讲起春夏秋冬就系张国荣嗰只歌啦，我好中意嘅。咁你头先讲话，喂，我哋香港嘅四季都好模糊，而家我完全 feel 唔到几时系春夏秋冬啊！冻咗几日，不过呢一排咧好感恩，非常之好天啊！虽然咧唔可以周围去。但是望出个街，望出个天空，都会好舒服。希望大家的心情一样。我是 Albert Lau， 我哋有个拍档是 Dinsy 泳师。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一冬。或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 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很激悠扬，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可以在二千靓歌出现这首歌了。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春夏秋冬》，是张国荣。当初会引起我特别留意的，因为很民歌的这首歌。 是啊。 因为张国荣很少唱福桑的。 嗯。 用吉他全程伴奏的。有机会当然我会揸个吉他会唱下《春夏秋冬》。我们每一年都有《春夏秋冬》啦。你过了几多少个春夏秋冬啊？问你秘密添、 哎。去到一个年纪咧，就要隐瞒下噶啦。 系啊，最初咧细个嘅时候就尽量讲大啲。 系啊，喺二字头嘅时候咧就好得戚咁样讲。 系啊，诶，我21岁咋，即系嗰啲咧。 系啊， 整整下越嚟越细声啊。 系、啊、 我就嚟30岁啦，咁即系嗰啲咧。 但你又唔惊啦？ 我又再大声啲啦，而家、 啊。因为你完全系逆龄生长。 唉、哎，点可能啊？不过咧，越系即系大咗啦，就识多咗一样嘢。即系其实大家都识嘅，不过我谂后生嘅时候未必识，就系、是、珍惜。因为其实时间唔等你噶嘛、啊，你100岁命、102岁命都冇用噶，都系好短啊！咁所以，逢系呢啲歌咧，一讲到时间啊、飞逝啊，同埋人生嘅关系啦，其中一只好印象深刻嘅，我谂大家都如果系资深嘅乐迷啦，一定会以前睇电视嘅时候咧，如果有啲好嘅歌、好嘅广告歌咧，会特别刺起只耳仔。以前我就特别即系又中意影相啦，吓觉得个 mood 好好啦，因为我读书都要学影相。咁以前柯达菲林咧就好叻，揾咗呢只歌嚟做主题曲，我觉得好适合，而且个歌词真系写得好好，一啲都唔深嘅。咁即系同时间倾偈，主唱嘅系大名鼎鼎嘅 Paul Anka， 保罗安卡嗰只歌啦，就系、是、Times。Of your life.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spect for the joy and the sorrow. Put them away in your mind. For memory is a time that you borrow and spend. Passing one by on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 may, collect the dreams you dream today.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Fading away， 慢慢褪出去，慢慢轻微轻微咁样消失，因为正常嘅时间，你睇一个钟吓，除非你个表坏咗啦，就会停喺度啦。啊，大家都想个表坏咗，咁但系其实时间系唔会停嘅。The times of your life， 你一生中嘅时间会唔会好似头先只歌一样呢？我哋好似同时间倾诉一样啫，真系好靓嘅歌词。继续，我哋会将时间停留到就唔好啦，就冇办法啦。 系啊， 但系同佢倾下偈啦。 我嘅时间咧就放入去一个樽仔入边啦。 Time in a bottle。 系啊。 哦，好啊，呢个正啊。即系唔知点解咧，逢系呢啲歌咧，即系一听落去有啲感觉，又好唏嘘嘅。那个作者和那个原唱那个呢，即当然是我们以前的其中一个偶像之一，弹吉他唱民歌，有一只咁流行的歌，但很可惜他亦都是因为飞机意外失事而离世的。所以这个歌特别有感觉，歌名就叫做 Time in the Bottle， 将时间锁在一个樽仔里面，咁喺大海洋漂浮到去你嘅身边，睇下你有咩感觉。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ime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ime with you. But never since to be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and love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ss just for wishe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ould answer by you. 歌手同埋个作者咧，叫做 Jim Croce。咁佢好出名，有好多歌啦。头先只系其中一首代表作，叫做《Time in the Apollo》。当然，另外一只代表作咧，我哋香港比较熟悉嘅，因为林子祥同埋关正杰都好似曾经改过做广东歌嘅，就话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我要在这歌里面跟你说 I love you，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太懂说话，每一次想跟你说 I love you 都开口及着你说不出，不如带个吉他唱这歌，将这三个字摆进去。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All I gotta say can't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Oh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But 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时间接近九点半了，九点半的新闻报道下，我们还有两个半小时的二千岭歌再重聚，希望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稍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明天起在全市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根据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通告，检测将由明日至今个月20号进行，全市人员将按所在街道社区通知，分时段完成各轮检测，检测完毕立即返回居所。全市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除了防疫工作人员之外，都居家办公，或者就地转为社区义工，参与防疫和社区服务。另外，全员检测期间，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公共服务类企业，以及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运送抗疫物资来港的内地货车获豁免香港车牌时说，现时抗疫处于打仗期间，每个行动都要快，不能够做足正常规矩和要求。他说早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紧急法定出规例作出豁免，由政务司司长根据相关要求逐宗个案作出豁免。不过林郑月娥说，他现时没有资料有多少跨境闭环内地货车获得豁免，但他强调跨境货车来港都是为香港市民送上鲜活食品和抗疫物资，因此要令相关工作能够快速进行，不会受到现行规例窒碍，强调抗疫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当局明日开始向家居检疫人士派发的物资包，将会新增含扑热息痛成分的止痛退烧药，并陆续向受感染人士的家庭派发血氧仪，给有关家庭成员检查心率和血含氧量。陈肇始在抗疫记者会上又说，诊治轻症患者的指定诊所现时已经增至17间，当局计划再启动多6间，即使当日的诊症名额已经额满，患者亦可以按照有关安排领取药物。他又说，医管局会为70岁以上、5岁以下小童和怀孕28周或以上的孕妇尽量优先提供支援和治疗，包括远程医疗咨询等。医管局短期内亦会推出新的网上平台，给有关人士报告严重病症。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官邸一名家庭总管一名家务总管确诊新冠病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今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是阴性。司法机构发言人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他的家人和官邸其他佣工并非有关家庭总管的密切接触者，为审慎起见和因应法庭程序一般延期安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今个星期将在家工作。司法机构已经为官邸清洁和消毒，并会根据卫生署的意见再作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展望星期二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爷爷爷爷，你喺度玩紧乜嘢啊？系唔系砌模型啊？ 乖孙，爷爷喺度砌紧盆景啊！嗱，你睇下，似唔似一个小山坡呢？啊，山坡上面仲有一棵迷你树仔，又有迷你草地、啊，诶，好似你砌嗰啲模型咁噶。喂，你都嚟试下 啊！我都唔系老人家，点砌盆景、啊？ 一般人咧都以为盆景系适合长者啦。其实咧，不同年龄层嘅朋友都会中意盆景嘅。而喺我哋举办嘅活动入边咧，年青嘅参加者嘅比例系最大嘅。香港嘅人口咧，以廣東人為主，所以咧深受到廣東嘅文化影響。而嶺南派嘅盆景咧喺香港係最受歡迎嘅。而盆景咧亦都係一種藝術啦。我哋多啲欣賞其他嘅藝術啦，例如係繪畫啦、書法啦等等啦，對盆景嘅掌握咧係一定有好大嘅幫助。瓶頸咧同台玉咧近年都好流行嘅，雖然咧佢哋係唔屬於盆景啦。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以小见大。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表现出一个大的空间，去表现一个大自然的美态。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近距离观察，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看到一个大自然的缩影。 哎，唔该晒香港盆景协会的主席 Lawrence 李景文啊。 爷爷爷爷，听落砌盆景真系几好玩咁噃。 系噶，你都学下一齐砌盆景啦。上网搜寻啊，香港盆景协会就可以揾到佢哋嘅免费网上课程噶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知，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痴一句，啰嗦一堆，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美好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 纵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纵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 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播到主题曲，现在就补回数，而且是一个新的版本的。如果有心水清的朋友，咦，为什么这歌词不同了呢？当然是有心的，我都唱过一次的了，再唱而已。这首《那天再重聚》我们变成了盼终会团聚，咁啊，里边咧就依然保留到有啲咧就系旧嘅郑国江嘅歌词，亦都全部新嘅咧就系童心所写嘅歌词，我觉得好有意思啦。咁希望可以再团聚啊嘛。咁无论家人又好啦，朋友又好啦，都好希望战胜疫情啊！呢个疫情咧就可以再次团聚啦。咁啊，里边亦都会保留一啲朋友不要泪垂，人生本多失意。逆境中必退，紧靠着以示无惧。我哋同周边嘅人，最挚爱嘅人，紧靠着就乜都唔使惊啦。咁希望可以将呢啲团聚嘅感觉继续咧摆喺我哋心里边先。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咧，喺钢琴侧边咧，当然系阿 Vince 啦。咁喺疫情当中，我哋都唔会有咩嘉宾啦，所以咧每一次只限两人。好彩我哋都係可以呢，由两个人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咁有琴啦，有琴键啦，有吉他啦，同埋有两把声。咁可以互相交叉呢，就制造咗好多我哋往日嘅情怀。边时头先讲话係咪我哋开始讲时间啦，讲感觉啦，讲人生啦。 係呀。 有啲咩諗起呀？ 想唱一首歌，呢首歌就係讲緊你由细细个嘅时候呢，爹哋妈咪点样含辛茹苦呢养大你。所以呢，你一定要照顾返你爹哋妈咪囉。 Very good。 谭咏麟嘅夏意。 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知否两老对你那片爱，你无法报答。这次海心人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可知相亲。 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良朋。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懊悔慨叹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别困老与痛悔，自己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 当然呢只歌大家好熟啦，我仲记得咧，当初接到呢只歌嘅时候咧，就系、是、当然系 Freddie Aguilar 嗰只菲律宾歌，咁啊觉得都好奇怪嘅，因为做咗咁耐 DJ 咧，亦都我谂香港乐坛亦都好少有啦，即系会有一只咁新歌嘅日菲律宾歌喺香港喺度播，喺中文台度播，英文台又播，咁啊又唔系英文又唔系中文嚟嘅，竟然系菲律宾文，好少有嘅。咁當然以前我哋識好多菲律賓嘅樂手啦，咁佢哋係香港嘅即係音樂嘅中流砥柱嚟。咁唯一咧就可能學到一隻半隻嗰啲菲律賓歌啦，都係好舊好舊嗰啲。全新嘅咧，當年我做緊 DJ 就接到呢隻 Freddie Aguilar 咧，覺得好奇特，猛咁播啦，咁真係 hit 咗喎！竟然 hit 一隻菲律賓歌，幾奇怪咧嚇！咁当年咧，亦都未有咁多菲律宾籍嘅即系姐姐啦吓，啲佣工嚟香港嘅。咁但系咧，只歌咧实在好特别，所以咧 hit 起上嚟。hit 起上嚟之后，阿伦咧就哇，好正啊！咁啊，将佢改咗做夏尔。咁我都有一只歌咧可以和应翻你嘅呢只歌咧，我作为当年嘅夏尔一路成长咧，我写咗一只歌咧，就系讲父母恩嘅。又唱俾爸爸听，又同妈妈讲嘢。其实咧就我亦都代表，可能代表你嘅心同爸爸妈妈讲嘢都未定。歌名咧就叫做《我们一起》，我珍惜呢一样嘢，珍惜我们一起嘅时光。 怀缅逝去，精彩十几岁。悦耳动人的歌扣心里，随我父母听歌日子里，没理内容，晓得唱几句，首首歌在怀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未鬓白了，心境也一岁，在世长留，亲恩似宝侣，曾有无数听歌日子里。父母在旁一起唱几句，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 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失去，唯有夜半哼出某一句，像见面前相衬坐这里，首首歌再为系父母爱，轻松将未来面对，这种可贵天下之最，伴我漫步人生里，伴我漫步人生里。 对大家来讲，当然是一首好似新歌一样的歌，从来没听过嘛。就算听过，可能在这里唱过一次半次，都应该不会太熟。但是对我来讲呢，歌词的内容就是我一生最熟的东西，就是对父母，逝去的父母的爱的怀念。歌名叫做《我们一起》，总之一起就得了，应该要珍惜的。 今天在这里就希望所有天下好爱锡子女的爹哋妈咪都青春常驻啦， 好啊， 都精精灵灵啦， 系啊，好啊，尤其是今日啦，即系呢一排啦，咁我哋二千靓歌咧都好多谢好多朋友继续即系支持咗咁多年，习惯性地星期日就听二千靓歌，咁尤其是最近咧就我谂更多咗一啲朋友一齐听，一家人一齐听啊。咁特別係點俾有啲原來都可能以特首估計有幾十萬人喺度隔離緊，幾十萬。希望隔離緊嘅朋友唔好即係枯燥得嚟啦，都希望有啲音樂可以滋潤一下。我哋會每個星期日嘅晚上陪你三小時。我係 Albert， 跟住唱歌嘅係 Vince。 叮咚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痴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来世也不许。

讲起呢啲嘅浪子心声咧，我觉得嗰个 feel 咧，阿 Sam 有啲歌咧系揸住吉他作嘅，即系吉他唱嘅，好民歌 feel 嘅，系咪啊？浪子心声由头到尾都好民歌，其实仲有好多咧都系好 folk song 嘅，譬如你而家呢一只咧。好多人翻唱过添啦、啊、我哋以前都经常话吹住口琴弹住吉他去唱。又叫做夜半轻丝雨。好民歌嘅一首。 似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你意。直意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痴。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怕无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两错处，夜半轻丝雨。 夜半轻丝雨，应该是用那些气声来唱啊，冇俾人听到啊嗰啲啊。因为夜阑人静的时候咧，就大家细细声喺度倾偈，就叫做夜半轻丝雨。其实好似好煲电话粥嘅呢只歌，夜晚好以前拍拖嗰啲人咧，可能你都经历过啦。 未拍拖嘅，同啲同学仔咧夜晚煲电话粥嗰啲咧，又 惊住 妈 咪听到， 又唔可以嘈醒屋企人嘅。 嗯，细细声咁样。There's a kind of hush 嗰啲啦，咁啊，如果讲起民歌咧，就一年两只都民歌 feel 啦。我真正想介绍一啲好奇特嘅英文民歌。咁当然简单嗰啲咧，就系嗰啲 Today 啊 ，Over and Over 嗰啲好多。咁但系有啲歌咧，我觉得即系几得意，但系好少听到同埋好少唱啦。有一只歌咧叫做 Take Her Out of Pity。即是呢 ,Pity 的意思即是可怜他啦咁样。可怜边个呢咁个内容好得意㗎喎。咁我有两个家姐。咁一个家姐呢叫 Sally。咁呢就佢就係一个妹嚟㗎 ,She was younger than I am。咁呢个妹呢就同另外一个家姐呢 ,Sarah 呢就命运好唔同。你会唔会介意呢即係如果你係一个女仔啦人哋话你哇你咁大年纪都嫁唔出嗰啲呢 都唔会 嗰啲人俾人笑嗰啲啦叫做咩话叫做老姑婆啦。 涉做男。 涉做男。咁呢个舊款就叫涉做男啦而家叫剩女啦。 而家 而家叫剩女。 咪单身贵族囉。 係啦其实係啊而家有啲特登自己制造剩女添啦。唔想嫁。咁但係呢个歌呢就係一个好旧嘅。咁以前呢就如果你28岁嘅歌里面讲呢 其中一个就是28岁都嫁不出呢，就觉得是剩女啦。咁然后呢有一个呢就话当佢16岁嘅时候呢就已经结咗婚㗎啦。就是那个妹嚟。咁呢就仲生咗两个小朋友添。咁但呢就同人哋讲话，哎，好心啦，无论你系做咩嘅 ,Lensman, Pinsman, Tinker, Tailor, 你做咩工作嘅 Lawyer, Doctor, Soldier, Sailor, 贫富啊 ,Rich man, Poor man, 傻佬啊或者好聪明嘅人啊都冇所谓啦。Don't let her die an old maid, 即係唔好等佢做老姑婆啦。可怜下佢啦，可怜下佢啦，咁样啊，咁都有嘅。不过以前是旧世代嘛，才有啲咁嘅歌，而家俾人哋闹死都有啦。啊，但呢个歌好得意，几好听嘅，叫做 Take Her Out of Pity。I had a sister Sally, she was younger than I am.Had so many sweethearts, she had to deny them. But as for Sister Sarah, you know she has many. If you know her heart, she'd be grateful for any. Come a lensman, a pinsman, a tinker or a tailor, a doctor or a lawyer, a soldier or a sailor, rich man or poor man,A fool or a witty, don't let her die an old maid, but take her out of pity. She had a sister Sally, she was ugly and misshapen. By the time she was 16 years old, she was taken. By the time she was 18, a son and a daughter, Sarah's almost 29.Never had an over Come a lensman, a pinsman A tinker or a tailor A doctor or a lawyer A soldier or a sailor A rich man or poor man A fool or a witty Don't let her die and owe me But take her out of pity She never would be scolding She never would be jealous Her husband would have money To go to the outhouse She was there spending But she'd be home a-saving And I leave it up to you If she's not worth having Come a lensman, a pinsman A tinker or a tailor A doctor or a lawyerA soldier or a sailor,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fool or a witty. Don't let her die an old maid, but take her out of pity. 好得意嘅。之前讲到呢就话哎佢唔紧要㗎佢好悭㗎你呢如果你娶咗佢呢你就可以去花天酒地㗎佢冇所谓㗎你去乱咁花费呢佢就喺屋企储钱。咁样讲㗎喂你可怜下佢啦佢28岁㗎啦。 係我一度听一度幻想緊嗰个姐姐。 係呀 好尴尬。 咪佢仲离谱到点呢佢离谱到呢就话佢另外嗰个呢 ,16 岁就结婚啦然后18岁就生咗一个仔一个女。而且呢佢就话呢、這个叫做 Sally 嘅另外一个 sister 啦仲系好丑样嘅添好咧啡嘅。即系话同人唔同命嘅呢个世界讲缘分。 都系嘅。 其实我觉得嗰个答案应该系所谓嫁唔出嗰个姐姐呢其实佢眼角高。我唔会求其他人嘅即系咁啦。 同埋我记得有一啲朋友都系呢即系好年纪都差唔多都未结婚啦。因为可能佢屋企有啲病患嘅父母要照顾唔舍得嫁囉。 系啊呢个系好多好孝顺嘅女我都听闻过好多。文哥喎。 系啊系啊。我揀咗呢首，应该我都系第一首学嘅民歌 真系， 因为呢只嘅意上口啊嘛。 咩歌先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哦，你发梦啦，好，开始发啦。而家睇下个钟先，10:18、19啦。咩 key 啊你？ 一格 cable 系啦，系啦，然后弹 C key， 我系弹 C sharp 嚟。 好多回忆嘅，唉，呢、這个歌真系永世都搣唔甩嘅。 系啊， 但系好奇怪嘅，其实呢只歌咧初初出嘅时候咧，当然系原装咧作曲同埋主唱咧一对兄弟叫做 The Everly Brothers。 嗯， 咁佢哋嗰个姿态咧，佢哋唔系民歌队嚟嘅，亦都唔系民歌手嚟，即系当系流行曲嘅歌手嚟嘅。咁但係佢啲歌呢我哋成日都唱全部当晒民歌，因为佢好有和音 feel 嘅。 同埋佢都有吉他伴奏。 好多伴奏吉他伴奏啦，同埋佢哋唱呢就因为两兄弟永远都作嘅时候呢已经作到系有一二音咁样和住唱嘅。咁所以呢就好民歌啱，好啱民歌唱囉。譬如你 The Devoted to You 啊呢啲歌呢全部就係佢哋嘅。咁呢就都系。 Crying in the Rain 呢又系佢哋啊。咁如果你讲起民歌好多，不如横掂今日咧都可以，即系疫情当中咧，可以冇嘉宾啊，好多空间。我都话咧，今日即系个 feel 咧就系、是、返璞归真，又谂翻啲好多以前嘅往事。如果唔将呢啲歌唱咧，就我自己都遗忘咗啦，有点可惜嘅。亦都趁个机会咧介绍俾大家啦，因为。其实呢啲歌咧，曾经都系好流行、好流行，甚至喺啲流行榜嗰度咧，即系唔系当佢民歌嘅，净当流行曲咁样啊。咁啊，好多呢啲 case。呢一只咧叫做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原本咧，我如果冇记错，嗰、那个嘅作者同埋主唱人叫 Tom Paxton， 只歌好听嘅。唔知点解我嗰阵咧一听咗，好容易就学识嘅呢啲歌吓，好似头先你嘅 Dream 啦。或者是好多嗰啲简单好似好简单嘅歌呢就因为容易入脑啦咁同埋呢先至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唱咗真係超过半个世纪啦佢哋都会记得嘅。呢个歌叫做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There's a lesson too late for the learning. May love sandMade of sand In the wing of an eye My soul is turning In your hand In your hand Are you going away With no word of farewell Will there be do better, didn't mean to be unkind. You know that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As we walk on, my thoughts keep tumbling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Underneath our feet, the subway's rumbling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Are you going away with a word of farewell? Will there be another trace left behind? Well, I could have loved you better, didn't mean to be unkind. You know that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got the reasons aplenty for going.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For the weeks have been steadily growing. Please don't go, please don't go. Are you going? Trace left behind. Well, I could have loved you better, didn't mean to be unkind. You know that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我都冇计过几多年啦，肯定半个世纪有余啊。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最后谂到嘅系咩咧？谂到都系民歌，你唱啦。谂到嘅就是你唱啦。 咁我拣你呢首咧就系、是、A Place in the Sun。 哦、oh, ，yeah， 好啊。 Heart got around. There's a place in sun, and before my life is done, gott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and before my life is done, gott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社联和医学组织联会将会合作，为社区内行动不便残疾人士上门接种新冠疫苗，详情稍后公布。他指出，在社福系统内大約有50,000名獨居和殘疾人士，可能要考慮會否在同一時間處理同一屋邨居住的相關人士，亦要考慮安排接種疫苗後的觀察時間等。另外，對於新指引指確診公務員康復後，如果核酸檢測呈陽性，不會視為二次感染或者復陽。聂德权说，曾经接种两剂疫苗的确诊雇员在第六、七日快速检测呈阴性，基本上已经康复，但是由于可能仍然有病毒残留，灵敏度高的核酸检测结果可能呈阳性，但是并非在确诊，传播风险亦低，但强调若果雇员有病征就不应该翻工。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抗疫记者会上说，当局在三个星期内已经向超过200,000个家庭派发抗疫物资包，涉及460,000人，当中包括超过200,000名确诊者和近260,000名密切接触者，物资包内有口罩、快速测试剂等。他说，当局近日已经加强派递能力，由平均每日可向10,000人派送增至每日50,000多人。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说，民政事务总署的居家抗疫热线已经由100条线增至280条线，每日处理超过10,000宗个案。当局昨日已经开始向四个地区，包括黄大仙、油尖旺、九龙城和南区正等候入院并有需要的人士派发日用品和食物。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官邸一名家务总管确诊新冠病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今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是阴性。司法机构发言人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他的家人和官邸其他佣工并非有关家务总管的密切接触者，为审慎起见和因应法庭程序一般延期安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今个星期将在家工作。司法机构已经为官邸清洁和消毒，并会根据卫生署的意见再作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文化保育可以有好多不同的形式， 怎样将戏曲和戏棚文化用独有的角度记录下来呢？ 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邀请了以纪录片形式将戏曲和戏棚一些鲜为人知的角度拍摄下来的电影导演卓翔分享他的经验。 今次这个戏棚内外卓翔影像纪录分享呢，其实是蔡文会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的一个部分来的。咁而卓翔导演呢，过去十几年来呢，都是以戏曲和相关的文化呢去做一些主题创作啦，例如钱蛋路啦、一个武生啦，同埋19年上映的戏棚的，记录了香港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今次的讲座呢，我们就邀请了卓翔导演呢来分享他过去拍摄这些电影作品，他背后一些故事啊，以及思考啊，同埋多年来对于他拍摄的那个主题的一些观察，作为影像工作者在文化保育上面的思考啦，一些操守啦，同埋心法咁样。咁我哋希望观众呢，其实可以直接呢去了解返一个电影导演他工作背后的一些思考啊，同埋他的内容啦，令到各位呢是可以在影像拍摄上啊，以及一些怎样去做一些文化保育上面呢，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嘅。 唔该晒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项目主任郑永恩。 戏棚内外卓翔影像纪录分享网上讲座，3月26日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举行，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网站。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到了10:38，我是 Albert。 2000歌再重聚会由现在到12点依然都会继续。当然刚刚听到 Vince 唱回这首叫做《缘分的天空》，第一句叫做什么？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 没错啦，今天讲正现在啦，收音机这刻希望扑进你的夜里。 陪大家度过晚上的几小时。不如这样，我们电台这个收音机有很多节目的。咁以前我哋个年代咧，差唔多真系一路长期嚟咧，尤其是夜晚嘅节目，因为个 mood 嘅问题啦，个情绪问题啦，多数有啲好听嘅主题曲嘅。 因为 好多时候都有 日头嗰啲就要热闹啊、轻松啊咁样。 系啦，咁啊夜晚就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有二千零歌再重聚，或者有仍然是你啦，晏昼嘅时候。咁夜晚就有我哋嘅那天再重聚啦。咁不如我哋跟住呢个部分，我哋唱晒一啲电台嘅歌曲啊，全部都系主题曲嚟嘅。呢一首咧就阿子成咧经常都挂在口边嘅，因为当年我同佢开始大家好熟啦，就因为识咗好耐，但系突然间有一次佢话我有个新嘅节目。叫做今夜真情，在呢个停车场撞到我，可唔可以同我做只主题曲啊？咁我一秒都冇谂过就答应咗，多谢佢邀请。因为如果冇佢邀请咧，就冇而家呢一首今夜真情嘅主题曲，写埋曲写埋词，俾子成郑子成。无忆记昨日。不知道你是谁，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藉那音乐，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下垂，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姓甚名谁，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悠的唱美国里，今天我越走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姓甚名谁，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悠的唱未觉去，今天我越走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一起沉醉。我相信大家今日都一定有听郑子成嘅《音乐情人》，但系佢以前咧一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咧， 就有这个叫做今夜亲情的节目，当然你都有陪伴他的。讲起电台的主题曲，我们很多首的，再早一点的时候，我们有很多 DJ 的同事做了夜晚节目，其中一个呢就是邓爱琳的把歌谈心。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夜晚啊，都真系好精彩嘅一个节目，亦都系一个经典嘅电台节目，叫做《把歌谈心》，就是、当年嘅 Blanche 啊，邓海林主持，咁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圈中嘅朋友啦，好多嘅巨星啊，都喺嗰度出现过。 当然有呢只主题曲咧，就林珊珊主唱嘅。咁啊，讲起啲夜晚节目咧，而家都继续仲有嘅。如果我讲一啲较为长寿，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几多年，我数唔到。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即是半夜、 啊、 总之夜晚啲夜鬼睡唔着呢，或者係当夜间嘅朋友啦，冇讲笑啫，就会听到轻谈浅唱嘅。咁每一日都有㗎喎，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咁时间呢就係话明係半夜啦，就係、是、两点钟午夜嘅二时呢，就去到第二朝嘅六点钟，有四个钟头都有一啲音乐嘅节目啦，播好多歌嘅。咁今日都有㗎。咁一陣間有小寶啦，陳小寶啦，咁跟住咧就開始咧兩點鐘咧就有輕談淺唱。咁輕談淺唱不夜天咧，我哋而家有三位嘅節目主持人嘅，佢哋分擔咗七日嘅節目啦，分別就有岑亮啦，有劉佩龍啦，同埋曾子瑩嘅。咁夜晚聽歌特別係舒暢，特別係 relaxing。咁講起輕談淺唱咧，有隻主題曲。当年啊，李亚桑作曲由卡隆填词嘅，只歌叫做《轻谈浅唱》。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浅唱，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光。今天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窄火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映半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细声轻唱，乐韵飘飘伴你，你唱夜歌，今天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窄火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映半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长寿的港台节目，长寿的主题曲叫做《轻谈浅唱》，节目名就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电台节目好多有主题曲啦，哇！喺咁多年来，好多好听而且流行咗嘅添。仲喺你心中嘅，仲有乜嘢电台主题曲呢？ 可唔可以投我哋自己一票？ 哦，可以，梗系得啦。 因为呢首歌其实我真系觉得几好听，同埋咧都有几多朋友讲翻，话呢一首歌即系虽然都几年，但系都好好听。 哇！我谂有成 七八年閒閒地， 係 不知不覺係啊，一個唔覺意，因為呢隻歌咧，好簡單，係我製造噶啦。咁我諗嘅時候咧，就應該係七八年前，因為我節目係黃昏七點至八點啊嘛。咁啊，而家咧有時都會聽到香港精神嘅版本，因為要抗疫啦，啊，之前我哋要為香港即係盡啲力。咁有時咧就原裝正版咧就叫做仍然是你。我想講就係話，幾十年來即係好感激嘅一啲香港電台嘅聽眾，一路仍然留喺香港電台支持我哋，所以叫做仍然是你。 所以今日又送一個好特別嘅版本俾大家。 係。 是啊，这个是播了这么多次都未试过有的版本的，就是我独唱的版本。 是啊，因为我跟你合唱的嘛。 是啊。 还有我有独唱的。 是啊。 啊，但是呢 Vince 独唱的仍然是你，今晚第一次。多谢你。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年轮如凭借，随便歌唱了一份情，想盘旋脑海中。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就是两个人唱啦，第二咧就喺黄昏嘅时候咧，每日都播半只，冇可能系全只唱晒嘅，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样，咁亦都系我自己嘅唱片或者系都系我一个人唱啦。啊，咁但系喺演唱会咧，好多时候都系我同你唱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都系觉得合唱好听啲嘅。 多数都系啦，因为好唔係隻隻歌都可以好唱順咁合男女合唱㗎嘛，因為啲 key 嘅問題啦嘛，啊，即係男仔唱女仔 key 呢，就一係高得滯一係低得滯，即係女仔一樣係咁啦，咁所以隻歌呢如果能夠可以男女唱呢，就即係天時地合嘅。仍然是你咪我諗嘅名嚟嘅，咁我成日都講話一生都匆忙係真嘅，有感而發。好似烟花一样，哇，好灿烂啊！可能即系都好开心嘅，刹那光辉啊嘛。咁但系咧，啲烟花过后嘅点咧，好静寂，时间飞逝。第一个钟，我哋差唔多又到十一点啦，眨下眼。咁所以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讲话， Oh, times of your life. 你觉不觉得最近呢 Vince,、 嗯、 你以前真的跟我一样都是忙到不得了的。 嗯、哼哼 最近呢又在家里我们又不是隔离不过呢多数都是留在家里。我觉得时间最快有史以来最快就是现在。虽然一日嘅即系做嘅嘢咧，都好 relax， 好松弛，反而咧时间过得好快好快。每日边又一个礼拜啦，咦又一个礼拜啦，即系咁样。 系咯，唔知点解咧？ 好奇怪嘅，应该又要你猛咁重复一件事，应该好似好闷咁噶嘛，系咪？反而觉得时间飞逝，好似可以翻嚟二千靓歌啦，可以揾一啲新歌同大家唱啊！十一点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小时嘅二千靓歌。 当局寻日已经开始向四个地区，包括黄大仙、油尖旺、九龙城和南区正等候入院并有需要的人派发日用品和食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微弱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天早晚沿岸有雾，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嘅。 斌臣，你作为骚动音乐最细心嘅主持啊，会点样关怀屋企人呢？ 柯成，我会揽住佢，然后唱呢几句歌词俾佢听啊。 来树荫里歇息，怀着你灯火与光。 听完我都想做你屋企人啊！ 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 谢晒，多谢晒，唔该晒哥利亚啊 ，Gloria， 你都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唔止一次啦。咁佢都录咗好多 Hi-Fi 唱片嘅，其中一首咧就系录晒邓丽君嘅呢啲歌。咁呢只咧我都当然中意啦。系啦，又见炊烟。广东话你中意边只？边只？ 每日怀念你。 冇错，徐小凤嘅。咁呢啲歌我哋真系唱咗几十年。好听，你知唔知呢只歌原本系日本歌嚟嘅？系一啲系一啲儿歌嚟嘅，你估唔到喎。 儿歌 系啊，嗰啲系一啲童谣嚟嘅，即系唔可以讲系儿歌，系童谣。咁咧，然后咧，唔知点解徐小凤会揾得邓丽君揾先嘅，咁揾咗，因为佢去咗日本啊嘛，咁佢就唱咗日文嘅，咁然后咧就翻到嚟咧就唱《又见炊烟》，咁跟徐小凤就再唱呢、这个《每日怀念你》。讲起呢啲童年往事啊，呢啲童谣啊、儿歌啊，即系我又好少话唱嗰啲卡通片儿歌嘅，不过我好中意儿歌嘅，即系以前我哋香港电台嘅小时候啊嗰啲啦，因为有剧集啦，有阿卢嘉敏啦，好多感情喺度，同香港人一齐成长嘅。不如咁啦，我点你唱呢啲歌，因为边时唱呢啲歌好好 sweet 嘅，我点你唱啊？我哋呢个系啊，呢、這个小时呢、這个半小时我哋玩点唱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咁啱我哋嚟緊我同你嘅合作啦，四月一号啊。 点你唱近排。 係啦，成日点唱，成日点我啊。 係啦。 好多人点唱啦，因为我哋一个叫做抗疫一心网上嘅点唱会。大部分嘅歌咧，全部系点唱嘅。咁除咗所有嘅朋友可以免费睇啦，上网啦，我哋四月一号就开始啦，唱足三个钟头。咁大部分系点唱。咁仲有咧就系圈中我呢个老友记啊，哇！嗰啲叶丽仪啊、陈洁玲啊，哇，个个都出嚟点唱啊，轮啊，全部点我哋唱啊。 话说我嗰日睇到其中一条片咧，系高医生啊， 高 永文医生。我谂住呢排疫情，佢系咪应该讲一啲出嚟抗疫嘅一啲嘅资讯？然之后听听下，咦，唔对路喎。 咦，点解讲我讲我哋呢一个？ 点解会点你唱歌？ 系啊，因为高永文嗰阵就系开完两会喺北京嗰度咧，就即刻即系将个信息录过嚟。佢又好支持啊，因为呢个系抗疫嘅一个行动，希望可以帮助到好多或者系可以讲需要帮助嘅人啦。 好多家居隔离嘅朋友其实需要好多嘅物资， 好多有时真系好多拉屎唔到噶，大家一齐出啲力。 Yes， 即系政府已经做咗好多嘢，不过咧就做剩嗰啲咧，我哋去做。咁我都会准备好多呢啲物品啦，到时我哋一齐搬晒大马去拎，亲自拎去俾一啲希望系弱势社群为主啦。OK， 讲翻嚟呢度点唱先，我哋而家玩一次点唱先啦。 嗯， 我点你唱小时候， 好 得唔得？ 好啊，一阵间我点啲劲啲嘅先， 谂都谂唔到嗰啲就得嘅，冇所谓。点唱啊嘛，突如其来噶嘛。我识唱噶，小时候我以前同阿小敏啊、老嘉敏一齐唱添嘅，好怀念佢。如果系小敏听到 ，Hello， 你好啊，老嘉敏。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知天高地厚。 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像地球天天转，奇妙事不断。 咁好多人都可以个心里面一齐跟住唱，咁我又直情开声唱添啦。呢只歌就我睇住佢哋由细到大，唔系我细由细到大，因为当其时我已经系做紧 DJ 噶啦，乜嘢都会见到阿小敏啊同埋阿黄舒淇咧走嚟走去，因为佢哋喺隔篱，即系以前咧未有电视大厦添嘅，喺度拍咧就喺呢边拍嘅。咁所以成日佢哋翻嚟拍小时候啦，咁系一个电视嘅剧集嚟嘅。咁头先嘅歌咧就系阿井 Sir 写嘅， 系啊， 一定系佢噶啦。啊唔系啊，系咪佢啊？系啊系啊。咁井 Sir 差唔多包办晒所有香港嘅儿歌啦。咁就算唔系话真真正正嘅儿歌咧，所有呢啲童谣式嘅歌啦，或者有儿童爱心嘅歌啦，都系佢写咁滞。我都有一只噃。咁当年呢我揀咗呢只歌就好高兴，因为好奇怪呢，你估都估唔到呢只歌系边个作嘅。咁呢只歌亦都系郑国江写粤语字啦，咁但系原曲呢就系一只以为系日本歌。咁唔知点解呢日本歌呢个作曲呢就唔系日本人嚟嘅，你估系边个啦，好唔拉更嘅。即系你估一百次都估唔中嘅。 估唔到。 系 Stevie Wonder。 吓 系啊。Stevie Wonder 最嚟歌咧，咁系边个唱先嘅咧？原本咧都系叫做《爱之源》，就系、是、西城秀树。哇！我两个都系我偶像。咁西城秀树系唱咗日本版，咁我咧就唱咗个广东版啦，好开心。 其实呢只都成日，我成日都私底下问你会唔会唱，因为有时你演唱会咧又排唔到呢啲歌。 排唔到啊，因为要我好想咧，每一次唱到呢只歌咧，都系同成班小朋友一齐，佢哋喺侧边啦啦啦咁啊，因为真系讲佢哋嘅世界，讲爱的小种子，就系、是、由小朋友开始，呢只叫做爱之源。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每一天开始，世间添新意，有许多可爱妙事。缺点彼此相愧，过失彼此宽恕，世间找不到坏事。衷心的赞美，彼此不妒忌，维护爱的宗旨，彼此相眷顾，彼此相爱护，是为着爱字。儿童是个幸运儿，似小小天使，笑声歌声满大地，爱的小种子种于心深处，会长出爱树。小心的灌溉，花朵开满树，环中结出果子，都 丰收季节，果子长满树，世界更加美。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歌名就叫做《爱之源》，咁有一只唱片嘅版本咧，就改咗个名嘅，就叫做《爱的乐园》，即系一样意思一样啦。点解你知唔知会咁？ 点解咧？ 因为当时咧，其实佢原装嘅日文咧就叫做《爱乐园》啦，即系之啦，爱之源。咁我原本咧都系叫《爱之源》嘅，但系嗰阵咧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兴起咗爱之病。 啊， 系 啊， 咁爱之源好似好奇怪咯，系咪啊？咁、 okay. 不如避一避啦，咁样咁其实都唔需要，但我觉得 original 就系爱的原地咁解， 系 爱之源。好，咁当年啊，多谢阿郑 Sir 嘅呢一首爱之源，我点你唱啦噃。 好， 儿歌噃，或者童谣噃。 好啊，好啊，咩好啊？ 有冇啲我谂多数有嘅。你唱咁多诗歌啦，诗歌咧就同呢啲儿歌童谣咧好接近嘅， 系 都系好纯真啦、纯朴啦，而且好多小朋友都会喺教会度唱诗歌噶嘛，好似好多天使喺度唱歌咁。 嗱、如果你话讲起诗歌嘅。我谂儿歌啦，我哋细细个，我谂所有细细个喺教会长大嘅小朋友咧，都一定识唱呢一首嘅。呢首就叫做《Jesus Loves Me》。 OK， 系。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就算唔识都好啦，未听过都好啦。我头先应，我谂第一次听，跟住你唱都已经即刻识噶啦。 系啊，咁我哋细个就唱广东话嘅，就系少少唔啱音嗰啲歌词啦。 但系好嘢嘅，因为你有前文啊，前文后理啊嘛。 系。 咁如果你广东话咧，就算唔啱音都好啦，都知道你讲乜嘅。 系嘅。啊， 呢个系我哋细个已经系唱咗好多啲 training， 好多呢啲训练。讲起呢啲儿歌咧。 我想到一首，呢一首歌咧系 你点咧？ 哇！我想我真系三十年冇听过。 三十年咁，你咪即系 B B， 你都系三十岁。 系啊，因为呢首歌真系应该系 B B 嘅时候听过。系啊，呢一首叫做《My Bonnie》。 哦，咁呢只系你又嘢好嘢喎？点解会知道呢只歌？我以为你会唔识噶，因为呢啲歌咧系传统嘅英国民谣嚟嘅，即系传统嘅英国儿歌嚟嘅。其实是福桑来的，但最奇怪呢，我突然间有一年突然间黑然发觉呢，这只儿歌呢，我们真的当儿歌这么唱的，小时候 Beatles 都录过， 这么厉 害。哎呀，很厉害，直接当即是 rock band 这样弹，即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成长的嘛。咁佢哋紅咗之後咧，就真係乜都可以做噶啦，係咪啊？咁亦都可以即係化腐朽為神奇噶嘛。咁呢只歌咧，我諗你講個名咧，大家都未必知，但係真係兩句嘅啫，唱嚟唱去都係嗰兩句嘅。所以咧，即係差唔多呢只係等於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嗰只英國民嘅兒歌啦。係 啊。 咁呢只咧叫 My Bonnie 都係嘅，都係英國嘅。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sea.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Last night as I laid on my pillow, I dreamt that my Bonnie was dead.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Oh blow ye wind of my ocean, and blow ye winds over the sea. Oh blow ye winds of the ocean.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是这样的，你五十年没唱过，你都会懂跟着弹的。 是啊， 这首歌都是这样的。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我刚才即刻揭歌书啦，都记得啲歌词。歌书嘅 My bonnie 嘅上面呢，就呢一隻唱两句俾你听啦。Train whistle blowing makes a sleepy noiseUnderneath the blankets go all the girls and boys, rockin', rollin', ridin' all along the bay, all bound for morning town, many miles away. Drivers at the engine, firemen rings the bell, sandmen swing the lantern to show that all is well. Rock and roll and ride and 清楚听 All along the bay 火车越来越快了 All bound for morning town Many miles away Morning town ride 搭火车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深圳听日起在全市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根据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通告，检测将会由听日到今个月20日进行，全市人员将会按所在街道、社区的通知，分时段完成各轮检测。检测完毕后，立即返居所。全市各级机关同事业单位，除了防疫工作人员外，都会居家办公，或者就地转为社区义工，参与防疫和社区服务。另外，全员检测期间，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公共服务类企业及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一般市民若果在受感染前已经打两剂或以上的科兴或伏必泰疫苗，康复后无需再接种。专家重新审视儿童接种第三针的安排，成人和合资格儿童接种两剂伏必泰或者三剂科兴，被视为完成基本疫苗接种。因此建议接种科兴疫苗的3至11岁儿童打第二针之后，至少3个月后打第三针科兴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疫情会横行一段比较长时间，希望尽快厘清定义，确保市民有足够保护力。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由中建国际负责兴建的6个社区隔离设施会在今个月陆续投入服务，共提供约20000张隔离病床，当中位于青衣、新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和粉岭马色路的4个设施已经开始运作。他说，目前青衣和新田2个项目的房间入住率平均约80%，剩下洪水桥和元朗潭尾的项目亦会在今个月内陆续交付特区政府，并且投入服务。黄伟纶在网志说，中建国际负责兴建在竹篙湾和启德前跑道区的2个较大型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当中部分床位预计可以在5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最终2个项目可以额外提供共约20000张病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官邸一名家务总管确诊新冠病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为阴性。司法机构发言人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他的家人和官邸其他佣工并非有关家务总管的密切接触者，为了审慎起见和因应法律程序一般延期安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今个星期将会在家工作。司法机构已经为官邸清洁和消毒，并且会根据卫生署的意见再作跟进。

我揀嚟呢一首咧，系邓丽君少有嘅广东歌啊。 哦，系佢中意一隻碟。 系啦，系啦，咁咧就呢首咧就系《东山飘雨西山》。 哦 ，OK， 我解释一下，呢只歌只真系好老嘅，原本咧系一只好旧嘅国语歌改嘅。 苏州过后冇艇搭。 苏州河边，直情系姚莉啊，佢哋已经有唱噶啦呢只歌，姚敏姚莉合唱歌嘅。而家系《东山飘雨西山情》，就系邓丽君粤语唱片里边嘅一首歌。 在东边的山，幽静下雨，看西山，这半天色清朗，歌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阵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失意，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落，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肆意，回望已很迟，难像往日子， 小小个已经识噶啦，但系直至到阿邓丽君录埋粤语咧，就更加可以又唱粤语又唱国语啦。苏州河边同埋东山飘雨西山情，既然系老歌咯，咁啊，直情诶唱呢只歌俾一啲后生嘅人听先，嗰啲长辈唱俾我哋听嘅以前。因为 you're too young， 经常都讲嘅，你哋太年轻啦，你唔明噶啦吓爱情嘅嘢。唉，你大个啫，你就会知噶啦。咁 ，Legging Go 嘅一只真系老歌旧歌 ，Too Young。They try to tell us we're too young.Young to really be in love. They say that love's a word we've only heard, but can begin to know the meaning of. And yet we're not.Too young to know this love will last though years may go. And then someday they may recall we were not too young at all. Try to tell us we're too young to really be in love. They say that love's a word we've only heard, but can't begin to know the meaning. We're not too young to know this love will last though years may go. And then someday they may recall we were not too young. 我哋嚟讲真系 too young to know， 我哋太年轻啦。对呢只歌嚟讲，因为Nat King Cole年代嘅歌，我哋可能都未出世。too young 太年轻啦，并不年轻嘅边时，因为你嚟嘅时候好年轻啊，十年前已经嚟咗二千靓歌啦。呢啲靓歌会唔会变成靓老歌呢？ 其实我都揀嚟呢一首，我以前呢第一次听呢就係听青山嗰个。 喂，青山都七十年代咯，起码都。 係啊，但呢一首呢就真係好好可爱嘅一首歌，我觉得。即係听到呢都会会心微笑嘅。 喔、哦、可能咩咩一定我估啊，我估啊咩可爱啲马车呢。 咁我又唔会唱。滴答滴，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不过咧，我就中意一首咧《爱的礼物》啊。 哦，爱的礼物。 即系唱嘅时候都好开心，好似真系送一份礼物俾人咁。 系啊，呢只歌以前青山成日都唱嘅，都唔净止佢唱添啊，好多台湾歌手都会唱。 献给你，那是我。 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这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这是我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 我當然都識啦，呢啲以前你唔，你以前嗰個年代咧，我細個都中意聽下英文歌啊咁，但係呢啲歌咧你唔使學嘅，你除放學嘅時候咧，經過啲唱片鋪啊，翻到屋企開嘅收音機啊，就有人唱緊呢啲歌嘅，同埋咧你聽三五次咧你就識噶啦，嚇， 好可愛我覺得首歌真係。 啊，有一隻歌，如果你頭先呢度唱咧，我諗起咩歌咧？即係你嚟講鄧麗君啦。鄧麗君另外有一隻歌咧，係我記得好似係日本歌改嘅。嗰隻歌咧叫做誒《世界多美麗》，世界多美麗，好似你有冇印象？ 應該。 啊，的情人，喂，咁啊，情人，我與你在一起，月下的現在我和你，月色。是那样的美丽，情人，我俩永不分离，我俩在一起，世界多美丽，我俩在一起，世界多美丽。系咁嘅，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俩在一起，世界多美丽，我俩在一起，世界多美丽。 几个歌词，但系好入入 好入心噶。我记得日文我都听过人唱咩，阿娜阿娜达托胡达利，即系阿达托胡达利，即系我同你一齐咁嘅意思啊嘛。啊，有咩阿娜达托胡达利，阿达达阿娜达托胡达利咁样嘅。所以咧，即系我特别记得，即都系同你头先嗰只我的礼物。 都有可爱， 同一年系可爱嘅， 系啊。 邓丽君唱嗰啲可爱歌特别可爱，你知佢把声啦，真系好柔、好娇嗲、好靓、好清嘅。讲起呢啲童年嘅歌曲咧，又有一只英文歌啦，老歌啦，对我哋嚟讲都系好旧噶啦。咁呢只歌咧就叫做《玫瑰》，花都系红色嘅红玫瑰。呢啲红玫瑰就代表咗以前细个嘅时候。几细咧就系读书嘅时候咯，写纪念册咯，佢只歌有讲嘅。仲有啲咧就系话毕业嘅时候咧，我同你写纪念册啊，我就好中意你嘅。点知你后来咧你就揾咗第二个，我隔咗好多好多好多多年之后咧见翻，哎呀，呢个系咪你个女啊？好似你噃，呢个女第阵时毕业嘅时候都会有男仔同佢写纪念册噶，即系嗰啲咁。歌名就叫做《Roses Red》。所有玫瑰都红色的，当然是送给你的红玫瑰啦。A long, long time ago, on graduation day, you handed me your book.I'm signed this way. Roses are red, my love.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 my love, but not as sweet as you. We dated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when the big day came, I rode into your book. Next to my name, roses are red, my love.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 my love, but not as sweet as you. Then I ran far away, and you find someone new. I read your letter, dear. I wrote back to you. Roses are red, my love.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 my love, but not as sweet as you. Is that your little girl? She looks a lot like you. Someday a boy will write in her book too. Roses are red, my love.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 my love, as sweet, as sweet as you. As sweet as you. 好啦，咁咧，我就拣嚟呢一首咧，叫做《南海姑娘》啊。 哦， 呢首我觉得好好听啊，第一次听嘅时候。 南海姑娘。 系啊。 有冇有邓丽君嘅？应该。 都系啊，都系。 都系佢嘅， 系啊。 好，我哋去南海揾下呢个姑娘，即系哪里？ 我中意嘅邓丽君歌就《在水一方》，又系好听。眨下眼又过咗三个钟头啦，多谢你喺疫情当中 无论你是不是自我隔离当中，我们都是跟歌曲一起的。我和阿边时跟大家讲声晚安，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继续抗疫，继续战胜疫情。 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